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腾格尔《凡人英雄歌》。 好人难当，命不难逃。 第14位，陈立农《我是你的》。 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 第13位，薛之谦，违背的青春。 原谅我可好。 第12位，黄子韬 and Diplo and More Stay Open。 第11位，许志安，教我这么爱下去。 来诚实地答谢你伴我散步人间。 第10位，华晨宇，寒鸦少年。第9位，散逆，杨云晴，不哭。 我们需要美好世界糟糕也不能颠覆。 第8位，张杰，Bamboo。 第7位，毛不易，哎呦。 我会带你住进城堡，门前开满了花花草草。 第6位，汪苏泷，全世界陪我失眠。 地球一圈一圈。 第5位，陈柏宇，认真如初。 一杯只给你，承诺应真与你活一世。 第4位，陈奕迅，可依可在。 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 第3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第2位，张碧晨，不给予。 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 本周冠军曲目鹿晗，时间停了。 哦，请别戳破曾经的脆弱。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36秒，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在单曲时代，在网络时代，就算是专辑也往往会以单曲的形式一首首发布，拉长阵线，增加曝光率。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选择4张已经曝光了多首单曲的专辑，这些是你所期待的吗？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以亚军的身份重新回榜了，这是张碧晨新专辑的第5首亮相单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不给予。 灰灰的空气凝结成了水滴，下起了雨，无声的雨里看到远处的你，让朦胧蔓延你眼睛。哦，怎么的天气要让你失去，怎么 起了雨，无声的雨里看到远处的你，让朦胧蔓延你眼睛。哦，怎么的天气要让你失去， 是张碧晨新专辑第五首亮相单曲，也是本周全球榜的亚军歌《不给予》。这首歌呢是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有着天然的细腻情感，而张碧晨出色的演绎呢，也将这首别样浪漫更加传神的歌呢表达了出来。关于张碧晨的这张新专辑呢，真的是热度持续了一年。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今年的开年单曲，在一月份发表的这首《隐隐作秀》。 懂事的孩子气，成熟对现状的抗议，脚架上的叹息，咽下这公开的秘密，执迷规划的战场，天南地北耍花样，人皮假面的较量，麻木身心的伪装，炫耀的暗语，无言长气，陈述对现状的抗议，脚架上的叹息，咽下这公开的秘密，默认在随行的标签里，随应付着叛逆，不忍剥夺好意的权利，掩盖层层讯息的多疑，炫耀的暗语，无言长气，关心 谢 害自己，驾驭着现实的无力，改变不太实际，接受不完美的人。心着火山，就连伤悲也热烈被渲染，两个极端越反差越纠缠，彼此为难，冲突又自在。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碧晨又一首今年登上全球榜的单曲，也是他这张还处于未来式的个人新专辑第二首亮相的单曲集。今年呢，张碧晨的五首对应的专辑的单曲之外呢，还有多首的 OST 歌曲以及个人的演唱会，真的是成绩满满，越来越接近年底了，希望新专辑能够尽早发布。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947期的榜单的第四位，来自于陈奕迅和 Eason and the Duo Band 合作的这首《可依可在》。 为美那日子

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杂物里遗物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 非常非常酷，对不对？这首歌一开头的时候就说 This is the Duro Band， 这是陈奕迅的破坏王。相信陈奕迅的这张专辑L-O-V-E Love 一定会是今年粤语歌坛备受瞩目的专辑。十一首关于爱的歌呢，有每一位乐手成员的才华支持，有深耕多年的资深高手，也有刚刚尝试创作的新人。之前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渐渐呢，就是在乐队当中担任和音的张杰邦第一首发表的作品。好，那这个既说到玩音乐呢，我相信很多的音乐人都非常钟情于放，那这是我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破坏王》。稍后广告回来的话，我们会听到的两张专辑呢，是来自于胡夏和苏运莹。 走出街，哎呀哎呀，过咗界。

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12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第四部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即将首演。这部歌剧改编自同名童话作品《没头脑和不高兴》，是由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家任蓉蓉老先生在1956年创作出版的。故事讲述了粗心大意的没头脑和任性坏脾气的不高兴两个孩子，对自己的小缺点总是不以为然，通过一次梦幻的穿越，最终明白了小毛病会酿成大恶果的道理。这是一部具有当代气息的儿童歌剧，虽然是西方歌剧的形式，但运用了很多中国音乐的元素，例如京剧中的打击乐，小朋友熟悉的找朋友歌曲音乐元素等。音乐风格比较诙谐活泼动感，小朋友看的时候会有亲切感。最后来关注本周末两天大型儿童英语互动式魔术舞台剧《时钟剑传说》在北京剧院亮相。《时钟剑传说》是一场带着孩子们互动的魔术表演，表演中除了有魔术外，还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皮影戏。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7:33:16，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继续来听一听专辑未发单曲先行的这些准唱片。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上个月底推出胡夏第五张概念专辑陪伴的第十首单曲，姚谦作词这首《炸弹诗》。 爱慕丰满，追不上单恋的孤看，情歌与满腔填不满渴望。到了也有所想，你是书写明天的灵感，我写了诗，是温柔炸弹，被你转身一笑盈然，喃喃作声，我的向往在你发梢闪闪发上单恋的孤单，情歌与满腔填不满渴望，日有所思，自然到了夜有所想，你是书写明天的色，色色，平平。 写的诗是温柔炸弹，被你转身一笑引燃，甜蜜幽默又有一点小可爱的感觉，无论是姚谦所写还是胡夏所唱，都能感受到那份轻松的甜。在实体唱片时代呢，发表专辑是一触即发，而如今一张专辑被分割成了首首单曲，也有着更长的关注度。和上一个时段我们提到的张碧晨类似，胡夏这张专辑呢也是让大家关注了差不多一整年。下面我们来听第一首曝光的单曲，是在一月份发表的这首《念》。 旧日的黎明困住今天的朝夕，也困住当时踌躇的你。从明天望去，推开门缝里，只见那往事散落了一地。 大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呀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呀拂过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它轻轻地摘。 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今年的三月份呢，胡夏推出了刚刚我们听到那首单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也正式开启了他个人第五张专辑的一个结构概念啊，一半原唱，一半原唱没错，一半翻唱。这首孟庭苇的经典代表作呢，也是胡夏在学生时期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好，下面我们要带出的另外一张专辑是苏运莹呢在昨天刚刚推出的全新单曲全新单曲，这首歌叫做《时候》。他的个人全新专辑《幻》也将在下周，就是13号的时候正式发表。 断于四周，手中折扇，白叶凋香，归云自赏。突来的金藏在明上归的参差经验里催出痴情，我梦你想承受记忆到底全大规则，让原地混乱破除。 穿徒劳等云天出离的气象网，一年打扰会设计那几圈大规则，让原地混乱破冲。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在三周之前登上全球榜苏运莹的这首《你也是吗》。这首歌呢是她和常石磊一起的音乐火花的碰撞。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同词同曲的《晚安》，是这首歌的另外一个样子。无论从时候还是你也是吗，都能够听出来和两年前他的第一张专辑《明明》相比，整体音乐的张力和那种古灵精怪的独到气质呢都有了全新的进化。目前呢已经有七首单曲推出，而完整的十一首歌曲呢在下周大家就可以听到了。那下面呢我们要带来的是苏运莹新专辑的第一首亮相单曲，在八月份发表的《生活倒影》。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后一首歌了，非常感谢你收听。稍后呢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小东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我们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当中再会喽。 半生忧伤的人他还好吗？为什么看起来总有闭上眼睛